星，大写的 V， 蓝天的蓝。 北京时间12点整，北京故事广播 FM95.4 AM603，你的故事天地。泛黄的信笺，斑驳的照片，历史的记忆在这里被珍藏。残破的书页，低沉的电波，尘封的往事在这里被诉说。斗转星移，嬉笑怒骂，沧桑变幻，光怪陆离，纪实传奇，拨开岁月的迷雾，为您记录真实。 玉器在普通人眼里向来有种神秘的感觉，从新石器时代到现在，中国玉文化已经走过了8000年的历史。围绕著名珍宝和氏璧发生了哪些传奇的故事？中国当代玉器的四大国宝是怎样创作出来的？他们又有过多少跌宕起伏的经历？著名作家贾平凹是如何得到一块世间罕有的金镶玉？又为什么忍痛割爱分镶散玉呢？秘闻与现场，传奇与知识，纪实传奇正在播出。中国玉器市场见闻录，秘境。 上回我们讲到，贾平凹得到了一块金镶玉，后来在与朋友的聚会当中，金镶玉不幸被打碎，碎成了6块。贾平凹便将这6块玉分别送给了在场的6个人，即分镶散玉。然而金镶玉的故事到此还没有结束。 一日，我去北京旧宫一家朋友的玉厂，朋友说让我看样东西，拿出的是拳头大一块褐色的石头，我说是金镶玉，朋友奇怪，问我怎么辨识出来的。我给朋友讲了分镶散玉的故事和惠京鹏告知我的消息，朋友立即电话叫来了料主，原来是一位老板从玉料贩子手中购进了这块料，倾倒于金镶玉的盛名之下，先送来上坨子试试，如果能做成玩意儿，就将那玉料贩子手中几百公斤料全部拿下，物以稀为贵，可以做一笔不错的生意。听了我的讲述，那老板谨慎了，虽然送到玉厂的那块料是原生矿没有问题，也雕成了几件玩意儿，但后来又送来一块，一上高速旋转的坨子便崩刀，还可以闻到一种焦糊味儿，显然是合成材料。原生矿物质，尤其是玉石，绝不会有焦糊味儿。那老板要做金镶玉生意的打算，也就此拉倒了。后来，我在北京潘家园大钟寺玉器市场也见到了出售金镶玉的，卖主自然说的是神乎其神，还给我一张有关金镶玉的介绍材料。材料上的介绍如下：在古老的陕西汉中，一座幽深的山中，蕴藏着一种会散发出迷人香气的美玉，这就是人们寻觅已久，只见史料记载而难得一睹芳容的奇珍玉石——金镶玉。其实它的外表朴实无华，貌不惊人，因此才有一句俗话：“有眼不识金镶玉。”它出自于自然，得之于岁月，色泽古朴醇厚，质地柔和细腻，亮度温润饱满，呈红褐色及深褐色的半透明状态， 模式硬度在 3.2 到 3.8 之间。它是地壳从沧海桑田的轮回中诞生的自然产物，是很久以前火山爆发后炙热的岩浆融合吸纳那些临近它的芳香植物而冷却沉积下来的产物。关于它的由来，去年10月5号的北京晚报已做出了真实肯定的报道。在今年5月11号中央电视台的鉴宝栏目中，北京大学地质系教授、从事矿物、岩石、珠宝等研究工作33年的王石奇专家，已详细介绍了金镶玉的产地、成分、颜色、形成原理以及特点，并给他定了一个符合他身份的价位。近期又通过了中华全国工商联珠宝业商会珠宝检测研究中心的专家检测，得到了专家的充分肯定。我没有去核定介绍材料内容的真实性，但这种东西一旦面世，真假混杂却是肯定的，上当受骗的人自然难免。在泥沙俱下、鱼龙混杂的当今玉器市场，但愿有眼不识金镶玉这句俗话别成为使人误入迷境的一句谶语。 以纪实的态度揭秘历史，用跌宕的故事演绎传奇。您正在收听的是纪实传奇。 族在人格性情、审美情趣、价值取向上的差异，在对待宝玉的态度上毫无保留地体现出来。中华人爱玉，首先便是玉的突出特性，温润而泽，至纯而洁，美丽、内敛、含蓄，蕴藉丰富却不是张扬，这与儒学中的中庸主张在本质上是吻合一致的。而西方人崇尚个性，强调自我，性格张扬，情感外露，所以更喜欢宝。宝玉的概念在中国古代泛指一切贵重之物，本无本质区别。国语鲁语上有以其宝来奔，韦昭注曰：宝玉也。吕氏春秋一宝既有子以玉为宝，我以不受为宝。宝在广义上涵盖玉，但现代人往往从狭义上来对宝和玉做出不同的解释。玉专指玉石，比如翡翠、和田玉、岫岩玉、南阳玉、蓝田玉、绿松石、青金石等。而宝在狭义上通指珠宝，钻石、红宝、蓝宝、黄宝、祖母绿、欧珀、碧玺、猫眼等。这并非是科学分类，只是人们的一种习惯认知而已。东西方人性情的不同，注定了中国人崇尚玉的温润含蓄的品性，而西方人喜欢目光所及便夺人心魄的珠光宝气。另一个重要的区别还在于，在西方人眼里，宝物就是宝物，可以象征身份、象征财富、象征情趣与爱好。而中国人如前所言，除此之外，美玉更具备某种人格化、道德化的意义，与操守品行紧密相关。玉石的品质是天生的，这种固有的天德和人们对于善恶、是非、荣辱、美丑的概念紧密联系在一起。所谓君子无故玉不去身，并不简单是指辟邪除祟之用，而是借物取义，警示自己坚守某种道德规范。但我们不得不悲观地承认，中华玉文化所赋予美玉的人格化、道德化含义，自古至今，在精神与物质、理念与实践、信仰与功利之间，从来干戈不休，言行不一的尴尬，理想主张和实际作为上的二重标准的矛盾，千百年来都是一个难解的死结，导演出了无数悲喜剧。权和利二字，是这所有悲哀的教母。 一方传国玉玺的旷代之争，便是这无数大戏中的一部经典闹剧。秦王扫六合，天下归一统，秦王室的先祖昭王梦寐以求的和氏璧自然落入始皇帝嬴政之手。太平广记卷第206书一李斯记载道，始皇以和氏之璧着而为玺，令私书其文。张守节史记正义云，卞和璧始皇以为传国玺也，李斯摹和璧作之。李斯玺文所书八字，受命于天，既寿永昌，由咸阳御工孙寿镌刻。由此和氏璧成为了秦皇朝的传国玉玺，执掌天下国家的权由上天授予，而这种皇权是神圣不可动摇的。将和氏璧这天下所供传宝雕琢为皇帝专用的玉玺，然而秦王朝既未寿也未昌，历时仅15载，三世而终。当刘邦破秦军入武关，在霸上使人约降秦子婴时，太史公在《史记·秦始皇本纪》里对当时的情景做了很蔑视的描述。子婴即细颈一卒，白马素车，奉天子玺服，降旨道旁，拱手献出了传国玉玺，刘邦得到了真龙天子的身份证，喜不胜收，踌躇满志。汉书卷98元后传载，即高祖诸相吉即天子位，引御服其玺，世世传授，号曰汉传国玺。传国玉玺平静地在汉宫密藏了200年后，斗转星移，已到了西汉末年。公元5年，自称皇帝后人，愿以外戚身份入朝为官，曾官至大司马，封安汉宫的王莽，眼见当时的平帝不过是一个12岁的孩童，篡位之心油然而生。他以交酒进献平帝，次日平帝便一病不起，不多久就死去了。王莽即推刘婴登基，而刘婴比平帝还小，不过2岁。又过了2年，王莽即推翻孺子刘婴，自立为帝，改国号新。王莽唯恐天下不服，心中自然最牵挂的是那枚天命神授的传国玉玺。当时传国玉玺藏在太皇太后居住的长乐宫，王莽命堂弟安心公王顺前去索要。这孝元太后本是王莽的姑妈，谁知孝元太后怒斥，我老已死，如儿兄弟今族灭也。怒斥归怒斥，却不得不拿出国玺，愤怒地置之于地。这一掷，传国玉玺被摔坏了一角。王莽如愿得之，命工匠以黄金相补，又不愿落下逼抢传国玉玺的名声，竟在未央宫的建台大张旗鼓设宴，上演了一出答谢姑妈的合作的闹剧。然而好景不长，王莽篡位不过15年，便在公元23年被起义攻入长安的绿林军斩杀于他曾设宴捧领传国玺的建台。传国玺复归汉室，但仅2年后，赤眉义军推翻更始帝，传国玺落到了被赤眉军拥立的刘姓后裔15岁的放牛娃刘盆子手中。此时另一位刘姓后裔高祖九世孙刘秀的势力也在崛起，他自立为光武皇帝，定都洛阳，发兵围剿赤眉军，迫使刘盆子投降，夺回了他的高祖留下来的传国玺。 刘秀得到传国玺之后，曾专门下了一道诏书，其中两句是先帝喜寿归之王府，斯皆祖宗之灵，世人之力，朕何足以享斯哉。传国玺在东汉又传了12代皇帝，历时200余年，风平浪静的局面到了东汉末年再没能维持下去。围绕政权的更迭，传国玺的争夺，一系列更为血腥更为奸邪的杀戮再度上演。东汉末年天下大乱，先是外戚和宦官火并，继而董卓乱朝，各地豪强割据。来自江左地区的孙坚在征讨董卓的征战中攻入洛阳，在大火的废墟中寻找传国玺却没有得到。原来宦官张让等人在挟持小皇帝刘辩及皇帝刘协逃离京城之时，那枚传国玺就已经遗失了。就在孙坚失望之际，有人来报城南一井口上萦绕五彩云气。孙坚忙令兵士下井，打捞出的竟是那枚苦寻不得的传国玺。孙坚如获至宝，便将其密藏于其无事处。孙坚本是袁术的部下，袁术拘押无事，将传国玺夺到了自己手中。袁术死后，曹操挟献帝而令诸侯，传国玺已被曹操掌握。曹操死于公元220年，他的儿子曹丕承袭父爵，自称魏王，声言汉祚已终，比献帝禅让王位。献帝哪肯将祖宗交与他的社稷江山拱手相让呢？曹丕便陈兵大内，追逼传国之玺。献帝最终还是害怕了，同意交出玉玺。可这曹丕却是个极具城府之人，他要世人承认自己也是受命于天而统治天下，他要堂而皇之名正言顺地接手汉室江山，遂强迫献帝于当年10月补地繁阳，筑3尺高台，亲奉传国玺，请曹丕登台受玺，代汉称帝。献帝这个软骨头居然反跪于台下，由曹丕封为山阳公，着即日离京，非宣召不许入朝。历史常会闹出些令人啼笑皆非的玩笑，常会演出一些剧情惊人相似的活剧。45年之后，公元265年，势力日渐强大的晋王司马炎佩剑直入宫内。此时魏国地位已传与曹操的孙子曹奂，司马炎照猫画虎，依照当年曹丕的做法逼迫曹奂重修高台，并亲奉传国玺，请司马炎登台受玺，代魏见晋。曹奂像早先的献帝一样跪伏台下听命，被封为陈留公，着离京外迁，非宣召不得入朝。一报还一报，故而《三国演义》有诗云：魏吞汉室，晋吞曹，天运循环不可逃。 以纪实的态度揭秘历史，用跌宕的故事演绎传奇。您正在收听的是纪实传奇。 到了公元304年，有个名叫刘渊的匈奴左贤王起兵反晋。公元308年，自称汉帝。刘渊死后，其子刘聪继位，率军攻洛阳，陷长安，伏杀晋怀帝、晋敏帝，灭西晋王朝，传国玺到了刘聪之手。历经五胡乱华的大分裂时代、16国时期，围绕传国玺的争夺更是血雨腥风。先是刘聪的继位者刘粲只做了1个月皇帝，就被野心家 同时又是岳父的靳准杀死。靳准夺过传国玺，要还与东晋王室，宣称自古无胡人为天子者，今以传国玺复汝，还如晋家。可是玉玺尚未还给晋氏，晋准就要被部下杀掉。传国玺又到了一个名叫晋明的尚书令之手，可不久又被前赵主刘耀所得。刘耀将晋明斩首并处死全家。后赵皇帝石勒对传国玺也是梦寐以求，为此前后赵国连连发生战争。公元329年，石勒部将石虎灭前赵，石勒终如愿以偿得到传国玺，自命为大赵天王。公元350年，后赵大将军石民自立为帝，恢复原姓冉，改国号魏，史称冉闵，举兵进攻后赵的都城襄国。后赵皇帝石底派使臣求救于前燕，表示愿意用传国玺作为答谢之礼。前燕皇帝慕容俊派出30,000人，但石底却被叛将杀死。前燕军队未能挽救后赵灭亡的命运，但军队却没有退却，因为他们为传国玺而来。冉闵的外交大臣常伟搪塞前燕传国玺安在的诘问，说是传国玺在后赵原首都邺城已经丢失。传国玺是否落入冉闵之手，事情有点难以判断。到了后来，传国玺的踪迹更是扑朔迷离，南北朝各政权都纷纷扬言自己拥有传国玺，史书也多有矛盾的记载。再后来又立隋唐五代十国，最后的传说是公元936年，河东节度使石敬瑭叛变后唐，引契丹军队攻陷洛阳，后唐末帝李从珂带全家老少携玉玺登玄武楼自焚身亡。至此，关于传国玺的争杀争夺宣告平息。按说有关传国玺的故事该就此打住了，但此后历代帝王依然要祭出王权神授的理论旗帜，借以御示牧民。宋元明清各代都曾出现过传国玺再现于世的传闻，最荒诞的一幕当属宋代咸阳平民段毅献宝的故事。 以纪实的态度揭秘历史，用跌宕的故事演绎传奇。北京故事广播，纪实传奇。 段毅献宝是什么样的故事？传国玉玺究竟还能不能再现于世呢？明天的纪实传奇我们将继续为您讲述，同时也请您继续关注我们的微信公众平台，我们的微信号是 JISHI603， 欢迎您搜索添加。 刚才您听到的是由白淼所著的《中国玉器市场见闻录》秘境，本书已由十月文艺出版社出版，演播田阳，制作人张雅娇。 大家好，我是北京人民广播电台的节目主持人田阳。我相信有很多朋友现在都有这样一个感受，在快节奏的生活当下，喝一杯茶，捧一本书，是一件很幸福的事，然而往往事与愿违。我希望用我的声音在收音机的这边与你相伴，我是田阳。纸上得来终觉浅，历史中的学问我们慢慢道来。接下来您即将听到的是读史有学问。